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125集尾声一。陈荣在何处？轩辕，你读这个名字的时候心脏剧烈地疼了一下，因果循环，一步错步步错，他此时想来竟半分也怪不得旁人。林峰偷偷去了他一眼，语气十分谨慎。 回皇上，人被关在大理寺，郎统领亲自抓了人送去的。 郎缺做的倒是妥帖，玄月岭却没心思此时理会他，说话的语气越发微弱。去瞧瞧吧，他有些话想问问陈荣。虽然他多多少少都猜到了，可他还是想听他亲口说出来。承欢，大理寺地牢阴森，大约是郎缺特意交代过，陈荣被关在最里面，半分阳光也无，全靠着火把照明，可火把也不是整日亮着，只有人来的时候才会被点着，因而这里大部分时候都是黑暗的。被关了这么久，陈荣都要忘了眼睛的用处了，每日里浑浑噩噩，无人理会，无人问津。轩辕进来看过他一回，他却不想和他说话，他怕连累他，也怕说的什么惹得他不肯再来了。可即便他什么都没说，轩辕进也还是没再来，因为轩辕岭的不对劲很明显了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他几乎每日都在宫里，自然无暇再来看顾陈荣。这地牢里也就许久都没有火光出现了，因而当那光亮出现的时候，陈荣被晃得睁不开眼睛，眼泪不停地从眼角流出来，他不得不重新闭上，心里却有些难过。轩辕镜难得来一次，他竟然也没办法看他一眼。把火把拿远些，忽然有人开口，陈荣一僵，这是轩辕岭的声音。他震惊地睁大眼睛，虽然仍旧在流眼泪，却因为光源离得远了，勉强能识物了。 你 因为震惊，他声音都有些变调，既畏惧又恐慌，但随后的话就成了释然。 你终于来了。 他怕死，可还想着自己的身份，不想给读书人丢脸，因而用尽了力气维持住了平静。 是我自己想要博一个名声，才给他喝了毒酒，与他人无关，你要杀要剐都随意。 皇上，皇上，臣冤枉，放臣出去吧。 轩辕岭还没开口，这死牢里别的犯人却已经吵闹了起来。陈荣往日只靠着他们的吵闹才能在这漆黑一片里坚持活着，当时心里很感激，眼下却又厌恶起来，觉得这些人实在丢人了些，既入了死牢，自然再无生还的可能，何必如此狼狈。 原来这里如此热闹，倒是委屈了你一个读书人。 他这话一断三折，夹杂着越发剧烈的喘气声。林峰只听得胆战心惊，却又不敢催，只得匆匆去寻了狱卒，命人将其余犯人都换了地方关押。陈荣心里一颤，对往后的日子恐惧起来。若是这地方没了旁人，又没了光亮动静，他会变成什么样？ 不， 轩辕岭垂下眼睛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陈荣从他的神情里看出来一丝冷漠，瞬间懂了，自己以后会怎么样，乃至于是生是死，他都不在乎。 朕问你，承欢为何会喝你的毒酒？ 陈荣嘴唇动了动，到底还是没有隐瞒，如实说了。轩辕岭在黑暗里沉默下来，许久才长叹一声： 果然如此，果然如此。 他身体微微一慌，扶着牢房的栏杆才站稳了。林峰匆匆赶过来扶住他，小心翼翼地举着灯照明，引着他朝外走。陈荣眼见那亮光消失，失声尖叫起来： 皇上，皇上，你杀了我吧。 是我杀了陈欢，你杀了我吧。 他若此次不死，如何还能与轩辕镜扯上关系？既然此生无望与他携手，那至少要让他记住自己一辈子，要让轩辕镜记住自己是为他而死。不管往后他身边的人是谁，都不能抹掉自己的存在。他有些癫狂地摇晃着铁栏杆，声嘶力竭地哭喊轩辕岭的名字，然而回应他的只有冷硬的脚步声。陈荣又惊又惧，脑子却空了，他竟想不出来有什么能激怒轩辕岭，让他动杀心。忽的他眼睛一亮，拍打着栏杆喊道， 我杀了他两回，你不杀我怎么替他报仇？ 脚步声停了，轩辕岭的声音响起来， 两回？ 是上次他出宫，我也雇人杀了他一回，他一直以为是你。 轩辕岭许久没说话，陈荣等得胆战心惊，忍不住想开口让他杀了自己，但死亡的恐惧却让他忍不住颤抖起来。就这一迟疑的一瞬间，轩辕岭开口了，既如此，你更应该好好活着，毕竟朕也这么活过来的。 陈欢一觉醒来，瞧见这是太极殿的时候，一瞬间甚至以为是很久很久之前，后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自己做的一场梦。门外守着个小太监，瞧见陈欢出来还有些畏惧，毕竟是两次死而复生的人，总是让人心生畏惧的。 您醒了？ 他畏畏缩缩往后退了一步，硬着头皮传话， 皇上说他现在不想见您。 陈欢一呆，抬手揉了揉耳朵， 你是不是听错了？他不想见我。 轩辕岭怎么会不想见自己？他很快意识到这话里的意思，心里一喜。 哎，你是说他醒了？他怎么样？太医怎么说？ 小太监只是被派来传话的，并没有见过轩辕岭，因此只能摇头。 奴才也不晓得，不过听说今日早朝了，皇上是天子，自有天佑，想必是无碍的。 陈欢松了口气，随即愁哭起来。轩辕岭为何不肯见他？想起轩辕岭那副虚弱的样子，陈欢的心又揪了起来。他现在又怎么样了呢？身上的伤有没有好一点？那样的冻伤是最难办的，伤着的时候疼，要愈合的时候就又疼又痒，实在是世上最磨人的伤了，竟把自己折腾成这样。陈欢心里怨林峰，可也知道事情归根结底还是轩辕岭自己做的，于是这份怨怪慢慢生长，不受他控制地爬到了轩辕岭身上。他怎么能让自己这么难受呢？那么大的人了还不会照顾自己。他叹了口气，见小太监紧张兮兮地盯着自己，便挥了挥手， 唉，我没想出去。你不用紧张，我不见皇上总能见林峰吧。 林峰虽说不是大总管，可一直做着大总管的事儿，掌着大总管的权，是小太监只能仰望的存在。此时听陈欢毫不在意地提起他的名字，心里畏惧更深。 奴才不敢说，只能去传个话，您稍等。 陈欢点头，坐在门口看着外头。这次不同以往，他虽然也是被送到了太极殿，门外却没有禁军守着。陈欢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意思，但对方现在那么虚弱，他不想做任何会让他生气的事儿，那就在这里老实待着吧。小半个时辰后，小太监才回来，林峰却并不见影子。陈欢怔了怔，失望地叹了口气， 唉，他不肯来。 小太监连忙摇头， 林公公说了，你要见他，他不敢不来，只是皇上身体虚弱，他着实走不开，请您见谅。 原来是在照顾轩辕岭，陈欢就不好生气了。 哦，那等他有时间了再过来吧。 他转身往里面走，小太监又追上来，小声道， 林公公有句话要奴才带过来。 陈欢点点头，心里觉得大概是不希望自己记恨他之类的话，便点了点头。 嗯，你说。 小太监缩了缩脖子，声音更小了些。 林公公说皇上不想见您是因为您做错了事儿，您要是知道哪儿错了，皇上自然就会见您了。 他做错了事？陈欢满脸茫然，他这些天一直待在大明宫照顾玄月令，连门都没出，哪里做错了？小太监说完话就退了出去，并不敢跟他多待。陈欢没心思理会他，脑子里被这个问题占满了，有些愁苦地坐了下来。他做错的会不会是不该被别人看见他？可他怎么才能知道自己想到的是不是对的呢？他爬起来进了内殿，在桌案上看见了纸笔，用了一群错别字简单地说了自己想说的话，然后递给了小太监，让他给轩辕岭送去。小太监很快回来，也带来了轩辕岭的纸条，上面只有两个字，不对。陈欢不死心，抓着纸条一口气乱七八糟写了个遍，但小太监带回来的纸条始终是那两个字，不对。陈欢叹了口气，将一堆纸条摊开摆在桌上。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如果这些都不对，他是真的想不到了。明明已经病得那么厉害了，为什么还要为这种事费神？觉得他做错了，罚他就是了。陈欢一想起他那一身的伤，就心疼得直皱眉，坐不住也躺不下，总觉得自己身上又疼又痒了起来。 真是的，只知道说我错了，怎么不想想自己把自己折腾成那样也不对吗？ 他嘟弄了一句，脑海里忽的灵光一闪，又隐约觉得不对。他都是为了轩辕岭啊，怎么能算是错呢？他是天子啊，为了他不管付出什么都是理所应当的吧，半点都和错搭不上关系。陈欢愁苦地在床榻上打滚，夜半三更也睡不着，他怕轩辕岭又跑去睡雪地，急得额头直冒汗。外头就忽地响起脚步声，他心里一喜，连忙爬起来去看，却瞧见林峰正往里走。 是你啊。 陈欢有些失望，但好歹能问问轩辕岭的近况，聊胜于无。 他怎么样了？ 皇上一切安好，只是心病还没好，难免体弱。 心病？ 陈欢一怔，轩辕岭的心病是自己吗？ 太医没有开药吗？ 药开了，不过只能治外伤，心病是不顶用的。 陈欢垂下头不说话了，他还记得这两个字，上回被用在轩辕岭身上，还是他假死活过来之后，那么这一次就真的还是因为自己。刚才的念头又出现了，陈欢咬了咬嘴唇，问林峰： 你之前说我做错了事，是什么事？ 林峰连忙拍了自己一下： 奴才可不敢乱说，只是皇上如此，的确全是因您而起。您难道没有想过，只有您一时安稳，皇上才能万般顺遂啊？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